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74集，盲将。林焰火话刚说完，展昭一脚将一个黑衣人踹了起来。火凤抬脚踩住了，白玉堂用刀一挑他的面罩，见是个老头，白胡子，60多岁，看不出是哪个门派的。很快，另一个黑衣人也被展昭抓住丢了过来，两张面具拿掉，两个老头众人都没见过。展昭看了看高和寨两人，陈默和岳天明也都摇头，表示不认识他俩，而且这俩也不像是他们下请帖请来参加金盆洗手仪式的江湖人。展昭抓住一个使劲晃了晃，可那人并没像之前几个中了摄魂术的人那样苏醒过来，而是依然双眼血红，不停挣扎。展昭无奈，只好点了他俩穴道，小四子摸出一根银针递给展昭。展昭对着两人的人中扎了两针，按理来说这地方最疼，可奇怪的是之前中招的和尚道士们踩一脚就醒了，这两个老头怎么疼都弄不醒。 怎么回事？ 他俩功夫也没之前那些人好，刚才拿刀也是乱挥一气， 的确看不出是哪个门派的。 因为只是两个普通的樵夫而已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愣，转过脸，就见说话的正是刚才那个坐着喝茶顺便偷听他们说话的书生。 你怎么知道？ 林焰火看那书生，书生背着手走出来，似乎是打量了一下三人，小四子还被林焰火捧着呢，正仰着脸盯着那书生的脸看着，小手摸着下巴，像是很困惑。书生伸手一指两个被点了穴的老头， 我昨天在路上碰到他们了。 什么？ 应该是昨晚子时左右，我在官道上赶路，他俩也在赶路，迎面而来，不过他俩停下了，进了林子里。 他们俩半夜三更的进林子去干嘛？ 去救一个老太太。 又是那个碰瓷儿的。 那老太太作案太频繁了吧？ 你没去吗？ 我也去了，只是他俩留宿了，我没留宿。 为什么你不留宿呢？ 因为那老太太有问题。 什么问题？ 她身上没有老人家的味道，倒是有血腥味。 那书生轻轻摸了摸鼻子，众人一惊，林焰火点头，这应该是个属狗的。白玉堂上下打量了一下那书生，看得出他功夫不错。 你没提醒那两个樵夫吗？ 我提醒了，问他们要不要一起走，他俩也奇怪，说破柴豪华，捧着碗白水说菜好，我觉得他俩比那假老太太还不正常，所以先走了。我久不来中原，怕遇到骗子们。 众人再一次打量他。 你不是汉人？ 我是，只是有9年没来过开封了而已。 展昭想问问这书生何方神圣，却听那书生接着说， 我昨晚还闻到了一股特别的花香味，现在一想的确是木棉花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你刚才说破宅白水，你看到的不是豪宅和丰盛饭菜，那有没有看到老太太的儿子？ 他儿子？感情那条狗是他儿子，难怪那俩樵夫对着狗拱手叫公子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惊讶了。就在众人好奇这书生来历的时候，只见小四子突然伸出小手在那书生眼前晃了晃，再看那书生根本没眨眼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展昭和白玉堂恍然大悟，这人是盲的，所以那碰瓷儿老太太的幻术对他不起作用。 你怎么知道宅子是破的？人家端的是白水。 宅子漏风自然是破的，至于白水。 那书生又摸了摸自己的鼻子。这时就见小四子伸长手，似乎是要去摸那人的眼睛。 林业火瞧见了，赶紧抱着他退后一步，瞧他。 这样不好吧？ 小四子看看林业火，转回头，却见那书生往前了两步，弯下腰，将脸凑到小四子眼前。 小王爷，给我看看能不能治好。 众人都一愣，展昭和白玉堂也对视了一眼，他不是看不见吗？而且九年没来开封了，他怎么知道小四子是小王爷？ 小四子还真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的眼睛，最后略遗憾地摇了摇头。 你是天盲的呀？ 那人笑着点点头，说话间远处传来了马蹄声，欧阳少征的声音打老远就传来了。 又是两个，这你妈有完没完呢？ 展昭和白玉堂将那两个人提起来，觉得欧阳来得正好，让黄成军把这两人先送回去给公孙看看，这俩樵夫不会武功，这会儿身中摄魂术醒不来，别是落下什么病根。那位碰瓷儿老太摄魂术都逆天了，不过更逆天的是眼前这个书生竟然没中招，而且精明过人，没准能帮忙找到些线索。欧阳骑着马到了跟前，刚下马，疯丫头突然跑了。欧阳有一些搞不清楚状况，就见疯丫头跑到了拴马的地方，跟那匹白马打起了招呼。两匹马甩甩尾巴，碰了碰鼻子，显然是认识的。欧阳也看到那匹白马了，张着嘴愣了一会儿，赶忙回头四处找，一眼看到那书生，张大了嘴。那书生准确地找到了欧阳所在的方向，一挥手算是打招呼。 先锋官。 欧阳嘴又张大了几分，一指他。 小西。 小西。 你怎么跑来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边关失守了？地震了？不是老贺出事了吧？ 欧阳少征一蹦多高，一脸惊骇，展昭等人听得心惊肉跳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那书生一脸无语，顺手敲了敲木头。欧阳三两步跑了过来。 没出事。 出事我这表情。 那书生指了指自己，欧阳觉得有道理，摸下巴又一想。 难不成老贺要成亲了？ 展昭和白玉堂看得出来，欧阳和那书生十分的熟，这人应该也是赵家军的。想到此处，两人同时想到了一个人，就一起看欧阳。 你们认识啊？ 欧阳指着那书生给众人介绍。 啊，他是老贺的副将沈少熙。 展昭和白玉堂了然，这位就是赵家军四大主将十大副将里那个有名的盲将沈少熙呀。之前展昭他们去黑风城的时候，沈少熙正好有事不在，因此没碰到。果然赵家军的将领都非常年轻，这位看起来就像个教书先生。小四子开心了，拉住沈少熙的衣袖。 西西。 沈少熙摸他的头，他俩可熟，虽然没见过面，不过经常书信来往。之前赵普让小四子代写了书信给贺一航之后，贺一航让沈少熙跟小四子常联系，所以两人书信来往频繁。赵普也懒得写，小四子却是话痨，将开封发生的趣事都写过去告诉黑风城的贺一航他们。兄弟几人很多年没见了，有了这些书信更加了解彼此近况。 你怎么来了？你手下呢？老贺放你一个人来？ 我来给元帅带个信。 沈少熙说着，就听到外边马蹄声。展昭等人往官道的方向看，就见一小队灰衣旌旗到了茶棚前，为首一人下马跟沈少熙禀报。 将军，地方找到了，是有条地道。 沈少熙点点头，展昭听到地道，耳朵都竖起来了。 我昨晚在那破宅听到地下有古怪的风声，那地方应该是有地道，未免打草惊蛇，所以昨晚没动手，今早找到了。 说完，沈少熙对众人招招手，那意思带你们去。展昭和白玉堂都对欧阳少征点头。 这位好能干， 不如留在你们开封府好不好？反正他也不难养。 话没说完， 前边沈少熙回手一样东西扔出来，直击他面门。白玉堂伸手在那东西砸中欧阳鼻梁骨之前抓住了，就见是一个卷轴。展昭看到卷轴一侧有两个字恶点，众人惊讶。白玉堂将卷轴打开，发现和那本手抄的恶点一模一样，而且这部明显比较旧，是羊皮卷轴，看着很古朴。 你就为了这事情来的？ 一半一半吧。 沈少熙说着，在一片小树林前站定，树林外边站了另一队轻骑兵，手里拿着铁铲。这时那匹白马和疯丫头一起溜达了上来。 他胸口的伤是怎么一回事啊？ 大概是被什么猛兽抓伤的，我捡到他的时候他的伤已经好了。 沈少熙说着，伸手拿下那根银色的铁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他们都有点好奇那根杆子是干嘛用的。林业火刚想开口问，就见几个骑兵指着树林子里。 入口在里边。 沈少熙点点头，拿着杆子扫了扫林子地面的灌木，走了进去。展昭他们都搔了搔头，还好没问。欧阳眯着眼睛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兄弟坏话。 他可讨厌了，什么事都瞒不住他，连脉搏心跳快点慢点他都听得出来，很变态的。 话没说完，又一个卷轴砸过来，这回展昭帮忙接住了，拿到手里一看，一部醉点。 哎，你那究竟有几卷？一次性扔完行不行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比了一下两个卷轴，应该是一套，怎么西北边关那边也知道了醉点和恶点的事情呢？为此贺一航还特地派了心腹沈少熙亲自跑来送信，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